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这笑了，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。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列兵科尔啊，这天驾着他心爱的小狗回到了新兵训练营，在门口站岗的卫兵看到了他腋下夹的这小狗，赶紧把他拦在门口。 列兵，不能把狗带进营房。 什么？其实我带的这条狗，我完全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床底下，不会打扰别人的。 那也不行，房间的气味怎么办？ 这就更用不着你操心了，过不了几天狗就会适应的。 麦克医生 Nathan 这天下了手术台之后，就来到了一家夜总会。他一边看着舞台上衣着暴露的舞蹈，一边唉声叹气的自言自语：“ 哎，真倒霉！我白天干了一天活了，我还以为来到这儿能忘掉我该死的工作呢。” 接下来这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。这天啊，这个吕贝卡先生提早下班回家了。他一进屋啊，就发现这屋里气氛有点不对劲。他发现他太太神情诡异。可是这吕贝卡先生当时也没多想，他就脱下了外套，准备把自己的外套放在衣橱里头。他一拉开衣橱的柜门啊，他就发现里头躲着个男的，立刻就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大声冲着那男的说道：“ 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” 说完这话之后啊，这吕贝卡先生突然若有所思的又想了想，然后继续说道：“ 你别动，你让我好好看看你。我记得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。” 这衣橱里那男的本来吓得浑身直哆嗦，这一下也定睛瞧了一下吕贝卡先生，然后满脸是汗的小声回答道：“ 是的，先生，您记性真好。上次咱们俩见面是在我们家的衣柜里。” 这天老王带着自己的小儿子出去打猎去，一路上这当爹的就吹嘘自己的剑法如何如何出神入化。正说着呢，儿子突然发现天上过去一只老鹰，这老王一看干脆弯弓搭箭就射出去一箭，结果这箭飞出去了，老鹰却还在天上飞没射着。老王有点不好意思面对儿子了，于是他故作镇静地说道：“ 你说今天还是见了鬼了哈，这老鹰的神体还真棒啊，都射穿了它还能飞。” 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 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儿子一家私人诊所快下班的时候，罗杰大夫迎来了最后一个客人。这人一进门就十分高兴的大声喊道：“ 罗杰大夫，我是来向您表示真诚的感谢的。” 听到这个人的话，罗杰大夫摸了摸脑袋想了想，然后回答道：“ 对不起先生，我实在是想不起来您是谁了。您到底是病人呢，还是病人的遗产继承人呢？” 我说这天啊，科尔太太为孩子的事儿向她的邻居霍克斯太太取经。 我们家孩子太小了，所以每当我把孩子放置在隔壁的房间之后，我心里总是害怕，我总是担心孩子会从床上掉下来，而我又没听见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 霍克斯太太回答道。 科尔太太，你完全可以把婴儿房里的地毯全都收起来，这样你不就能听清楚了吗？ 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这天，威廉先生在大街上遇到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克鲁克。 克鲁克，你知道吗？上个星期我去打猎了，结果我打死了一只兔子和两只野鸭。 听了他的话，克鲁克说道：“ 威廉， 我可没你这样的本事。 哦，你是不是不会用猎枪啊？ 不是，我会用猎枪，可我不会说谎。 话说这天，在咱们北京西客站，有一位初次进城的王老汉，他走到了售票窗口，问一个售票员：“ 同志，到郑州的火车票多少钱一张啊？”“ 120一张。”王老汉一听这女售票员的报价，一边掏着钱，一边回身冲着他几个老乡大声喊道：“ 小姐们，我看就在这买吧，这八个窗口我都问过了，票价一样，一分钱都不少。” 话说有这么个人，他找到了一家出版社，他想应聘这家出版社的校对员的工作。于是这家出版社的编辑就向他问道：“ 年轻人，你知不知道你要应聘的这项工作责任非常重大？” 听到了这位老编辑的话，这个应聘校对员的人非常有把握地回答他：“ 这个我懂，编辑先生，校对工作的责任确实非常重大，一旦您出了错，肯定都得我负责。” 而很久以前啊，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，男的呢叫亚当，女的呢叫夏娃，两人就住一块儿。有那么几天啊，这亚当是夜不归宿，夏娃一个人在屋里感到特别伤心。于是亚当这天一进门，夏娃就向亚当抱怨道：“ 你一定是到外头找别的女人去了。” 听到夏娃的话，亚当马上板着脸反驳道：“ 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女人，我还能找谁呀？” 听到这番话之后，夏娃心里还是不大痛快，于是他就跟亚当吵了一架。吵完架之后，两人就这么睡着了。睡着睡着，亚当突然觉得自己胸口很疼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夏娃正在用手指头捅他呢。亚当非常生气：“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弄疼我了。” 夏娃在一边回答道：“ 你忍着点吧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想再数数你的肋条骨。” 话说在一家手机店里，一位店员正在向一位女士推销他们店里的手机。 还尊敬的女士，您是不是经常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老公在哪而觉得非常烦恼呢？ 是的，我最近正为这事发愁呢。 那您只要买了我们店里出售的这种定位手机，您就不用再发愁了。 真的吗？这真是太神奇了，我没想到电子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。您刚才说的那种手机真的能帮我找到一个男朋友吗？ 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，有一不太会做饭的太太去逛商店去了。逛着逛着，她就在一柜台上发现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厨房用具啊，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关注。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厨房用具的广告语上写着这么一行大字：“ 有了它，就可以帮您减少您厨房里的一半工作。” 他反复看过了这个广告语之后啊，他终于对满脸堆笑的服务员说道：“ 服务员先生，哎，这个东西，我想要两个。” 这天啊，在一个历史悠久的动物园里，老园长问新来的鳄鱼池管理员：“ 吉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自从你当管理员之后，鳄鱼池里就变得非常干净了呢？” 管理员回答道：“ 报告园长，其实我什么也没做，我只是在鳄鱼池上贴了张布告，上头写了一行字。”“ 什么字？”“ 凡是向鳄鱼池里投掷物品者，必须自己捡回去。”

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是一无所有。 表，是种不自在的礼貌，才知道感情已经动摇，我一直被误导，是你还不愿意揭晓，太多小烦恼怪我们不懂得跑，太多的问号答案也都不必找，只换来疲劳，忘了要一起变老，为何要无话可说才能沉默比争吵难熬，为何会在小时候爱还是挽回不了，为何要在疼爱我的时候才对我说离开我，都是为我好，才知道感情已经动摇，我一直被是你还不愿意接受、哦、太多事烦恼怪我们不懂得好，太多的问号，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0，安全指数0。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。